哎、欸，瘦子，你最喜欢哪饶舌歌手？ 干他当时热狗、啊。 为什么啊？ 干他这么屌，他赚超多钱呢，开跑车，把那种 model， damn， 来开香槟喝包厢。我是跟你讲，认真人超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我，懂我意思吗？我朋友上次在东区看到他，在西门看到。 你 赶 紧别 shut up！ 你刚刚说热狗多屌啊？你看那谁啊？ 不会吧，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他怎么骑来烂车啊？